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胡廷江作曲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月亮看我》，苏柳作词，王元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。